陈果那可是说干就干的实干家，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准备积极应对，那立刻就召集成员开始规划了。于是，星星战队史上第一次由老板发动召开的战队会议就此开始了。刚接到话，说是老板要开会的时候，大家的表情千奇百怪。陈果的话，老板的存在感还是比较薄弱的。 更多的像是一个战队保姆打杂的。老板说要开会，大家严肃点。看到有人想笑的样子，叶修连忙提醒了一下。于是大家正襟危坐，叶修则问着传话来的小网管：“老板娘说没说去哪里开会啊？”“哦，去那边房间。”小网管说：“坐得下吗？我们有搬椅子进去。” 小网管回答，还特意准备了。所有人又是互相望了一眼，叶修点了点头，告诉老板娘，我们马上去。小网管走了，大家继续互望状态。 这是要搞哪出啊？ 魏琛忍不住问道。过去不就知道了？唐柔起来说道。 于是，一堆人离开训练室，跑去陈果居家的那套间。这套房也就是二层里隔出来的，算不上大。客厅里现在一下子拥进去那么多人，挺挤得慌。陈果却早已经在屋里了，一本正经的看到众人来，点点头：“都来了。”客厅里的茶几被搬开，沙发有利用起来。 再加上其他网吧里搬进来的座椅，刚好一人一个位置。大家坐。陈果招呼着，大家各挑座位坐下。陈果的目光一个一个移过去，中途却略略有一些停顿，似乎约有点迟疑，不过很快就过去了。但现在大家都特别好奇地盯着他呢，这一停顿也被大家立即捕捉了。 所有人都顺着刚才他停顿迟钝望去的方向一看，叶修的右边，苏慕城也坐着呢。啊，你怎么也混进来了？出去，出去，你个敌人！ 叶修轰苏慕城。 哦哦，是这么一回事吗？ 苏慕城连忙起身。 那为什么座位还刚刚好啊？ 魏琛质疑着。 这意味着是把苏慕城算进去的。对呀，苏慕城也在奇怪着。反间计， 魏琛突然叫道：“ 设置。”叶修鄙视。结果苏慕城却已经发现问题。莫凡没有来。 他不来正常，那小子还没当自己是战队一员呢吧？ 我看他每天练得挺认真的。 苏慕城是一直和莫凡坐一起的，倒是知道的挺多。训练的内容是真材实料的，他应该感觉得到。不 会是准备练成高手再找我们报仇吧？唐柔说：“好像有这可能。” 叶修想想莫凡的性子，觉得不能排除。 哼，我现在就去灭了他。包子起身，还拎起了椅子。哎。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，你一个人够吗？还有魅光呢。包子去抓罗辑，虽然已经知道真名了，但包子还是习惯以网名相称。他们两个游戏里来往较多，网名较惯了，倒不像叶修他们，因为本来喊魅光的机会也不多，对角色的熟稔不如现在对真人，所以现在叫起真名来倒是没一点违和感。 我不会打架，罗辑一听是这事儿，吓得脸都白了，慌忙躲闪包子的魔爪。开玩笑呢吧？安文义笑着说。但对有些人来说，并不是。罗辑强调，不是他听不出这是玩笑，问题是包子可没当这是玩笑。行了行了，别闹了。 苏慕城说话了， 我过去叫他，看他来不来吧。 苏慕城说完就出去了，魏琛立刻抬着笑脸对陈果说：“ 嘿，老板，有什么事儿现在就可以吩咐了。那家伙其实等不等他无所谓，看。” 看着他那张臭脸说话，当心坏了您的心情。 什么味儿啊？ 叶修忽然说。 啊？ 所有人纳闷。 一股狗腿味儿，能闻到吗你们？ 叶修说。所有人笑，连陈果也忍不住了。他是想严肃点的，但现在看来，他们这个队伍圈子搞不出那么一本正经的氛围啊。看那天那么严肃的话题，自己都被虐了心了，结果被那两个家伙胡搅蛮缠的一折腾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陈果有时候真的弄不清楚，那些听起来特别一本正经的话，叶修是真的在告诉大家这个道理，还是只是在鬼扯。就像那天后来说那些话，说是对他们这些要成职业选手人说的，听起来很合理，很像那么一回事。可是有魏琛上来这么胡乱一打岔，叶修又特别自觉地跟着他就歪题。陈国忍不住就要怀疑，这家伙不是临时扯几句出来忽悠的吧？这个大神平时明明都是满不在乎很随便的，但就是时不时会突然跳出来特别严肃，特别一本正经地说点特别有道理的话。但问题是每次大家还没来得及好好消化呢，这家伙就已经迅速恢复到那时常那种随便的形态，让人特别怀疑刚才他那些一本正经说出的道理是真心呢，还是逗大家玩呢？这人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陈果觉得自己不能像他那样，他得认真地好好说话。结果现在一要面对才知道，他们这个队伍圈子真要一本正经地说点大道理真挺难的，气场完全不合呀。自己开始还努力绷着呢，结果没一会儿呢，现在已经带头笑开了。 哎，开会呢，严肃点。 结果魏琛倒是一本正经喊上了。 有什么事就说吧。 叶修说。 嗯，主要是那天小明的事儿，让我认真思考了一下我们目前的处境。队伍实力方面的就不说了，大家早就清楚了，主要就是这个外部环境。 H 市呢本来就是家市的主场，而我们现在就在家市斜对面的网吧，可以说这里简直就是家市势力的核心区域。每天散布在这里的家市粉丝无数，我的网吧生意也是非常承蒙他们的照顾。而现在我们组起了一支战队，不巧就要和家世死磕，所以在绝大多数人眼中，我们可能是大反派，我们可能会受到这里无数荣耀玩家的唾骂、鄙视、嘲讽。我经营这网吧很多年，之前一直转播家世的比赛，家世的粉丝对对手的态度我特别清楚。 哦，这个问题啊。 魏琛点了点头，倚老卖老，立刻就要第一个发言了。 这个问题是肯定存在的，我个人的话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。老夫纵横荣耀的时候，这帮毛孩还不知在玩哪个泡菜游戏呢，倒是你们这些小娃娃们，到时不会被千夫所指给搞哭了吧？ 千夫所指？终止吗？我们可以回敬他们呀，就像这样。 包子立刻特别威武地竖了两个中指给魏琛。 好吧，包子没有问题，你们呢？ 我觉得这样倒还挺有趣的。 唐柔笑道。 霸气。 魏琛称赞，又转向乔一帆。 你呢？ 我想我应付得了。 乔一帆没说太多，就是这样表了个态。他虽然是小透明，但冠军队的出身见识过的场面却也大不一样，也算有过点历练了。 那两位同学呢？ 魏琛望向罗辑和安维义。 我就那些召唤兽就够我忙的了，我真没精力注意这些了。 罗辑郁闷地说着。众人笑。罗辑搞一大堆召唤兽出来，然后手忙脚乱的操作是一大风景。到了最后的安文义更是开口道， 我觉得这也不全是坏事，作为默默无闻的一支队伍，这正好是让我们搭上了一下家世盛名的顺风车，会引发更多的关注。 你这小子。 微臣有点无语了。至于叶修，他问都没去问。叶修会被这些东西还影响到，那还会是一代大神吗？一个大神上位，那下边不知躺了多少大神角色的尸体和各路粉丝的玻璃心，这家伙还上位三次，绝不是会被轻易影响之辈。 大家都有心理准备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的计划是这样的。 陈国果然不等莫凡，直接就说了起来。训练室那边，苏沐橙回去以后，果然看到莫凡还在他的电脑跟前照旧游戏着。 开会呢，你怎么不去啊？ 苏沐橙坐回他的位置，就是莫凡的身边，随后问道。莫凡扭头看了苏沐橙一眼，这些天坐一起难免互相观察，在苏沐橙眼里，莫凡训练的是挺刻苦挺努力，但在莫凡眼里，这美女就是一花瓶一酱油，整天不干正事，大家都刻苦训练的时候，她不是看肥皂剧，就是玩一些特别弱智的小游戏，有时还边看边玩，两头不误。不去。莫凡看了苏沐橙一眼后，就扭回头继续游戏了，回答的完全是废话。 练得怎么样？ 苏沐橙也不和他纠缠的问题，看他训练，很随意地搭了句话。 很好，莫凡说。 要不要我陪你练一把？ 莫凡又是扭头看了苏沐橙一眼，眼神里很有些轻蔑。 你 不行吗？ 来吧。 莫凡回主城去竞技场，苏沐橙这边早已经开好了房间，用的是叶修他们成批收来的马甲号之一，随便一个枪炮师，装备自然也不值得说。 开始。 莫凡根本没去看这个，进了房间就准备开始。一分钟后，莫凡脸色惨白，他的毁人不倦已经彻底地翻倒在地，而他的对手生命下降了不到四分之一。 打得不错。 苏沐橙笑颜依旧如花。